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讲，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你给我烙俩汤圆，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连马走道都卖 方步。别把云南取得， 我们这归牛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和方清平真奇接着跟您聊聊这相声的发展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清平。 嚯，您还这么正式。朋友们好，我是真奇。 二位，你们俩可争了好多天了，今天咱真的说好了，谁也不许争。 今天我们就拿您话当圣旨。 哎，对，没错，您说聊什么咱聊什么。 哎呀，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谈到了相声的起源以及相声和其他艺术的渊源，那么相声最初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有没有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呢？ 还是听我的吧。相声啊，形成它的雏形之后呢，吸取各种艺术形式之长，逐步发展到清末的时候啊，相声的清门魂门合流，使得相声艺术更加丰满和壮大 啊。就是这清门和魂门。 哎，对，最初的相声呢就分为清门和魂门。 哎，谁让你插话的，现在是我说 啊。我觉得我可以把这清门魂门的事儿解释得更清楚， 但是雅娟没让你说呀。是不是雅娟？ 没错。 现在该谁说？ 来，真奇说。 嘿，他又撅我一回。 啊，这回该我说了吧。 嗯， 清门和魂门呢是相声最初形成时的两个门派。魂门呢就是指撂地卖艺的那些艺人的表演，以穷不怕先生为代表。清门呢就是相对于魂门来说的。这样吧，上半时段的时间快到了，我们就先听一段这清门相声的代表作品，下半时段呢我再给您讲讲什么是清门相声。 好，一起来听听这段夸住宅，表演者马三立、王凤山。 你们老街坊，你们老家的人说、说那个教学的老师啊在你们家常住。 对， 是吗？ 对， 管饭 啊， 管住。 对， 多给这个老师钱 啊，钱少了人家不去。 这个老师就常住你们家啊，对不对？ 那会儿我们家条件好， 条件好，大财主，大财主。 我谈不上财主。 什么谈不上？谈不上财主。 我爸爸给我找个老师， 趁钱儿，你们家趁钱儿，有钱。 趁什么钱呢？就教我一人，不教别人 啊。 这叫教专管。 什么叫专管？ 专管嘛，就管我一人，就教一人。 这老师在你们家吃住， 哎， 多拿钱， 哎， 谁哪个学生也不管， 不能教外人， 就教这一个。 嗯， 全副精力都用到你一人身上。 对， 怨不得，莫怪了。 哎， 你这么聪明，你知道这么多。 哎， 家里有钱，条件好。 嗯， 趁钱儿。 嗯， 家大业大。 哎，就是， 家大业大。 哎， 有的是洋蜡。 对，啊， 有的是不是洋蜡？家大业大，有的是河蚂。有的是蚂蚱， 蚂蚱， 反正得够这折 啊。 家大业大，有的是鞋袜，反正这反正得够这发花。 哎，麻烦您别乱鸟折。 家大业大，有的是， 这不是乱鸟折，也不是临时抓折，有这么句话。 嗯，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对对对， 谁都 家的是良田千顷， 哎， 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好，都仇一块了， 对不对？ 不对， 怎么 哪儿都成仇的？ 成什么呀？ 兄弟们和睦， 真是兄弟和美。 哎， 你们家可以说 啊， 和睦家庭。 对了， 手足弟兄。 哎， 总听人说嘛，亲如手足啊，手足弟兄。 哎， 哪有啊？ 嗯， 太少了。哥俩闹别扭，打起来了，闹矛盾了，闹分家了， 就是 闹意见了。 嗯， 这亲如手足，你们家真是。 嗯， 你上辈，你父亲，你大爷，你叔叔，那老哥仨，你父亲行二。 对， 那老哥仨，那真正手足弟兄，亲如手足。 对， 哪儿闹别扭，你婶子，你大娘， 嗯， 你母亲，你算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您 算 您等了，您等了。 是 狐狸呀，是妯娌们。 说错了 啊， 慌了狐狸妯娌。妯娌是你猜吧？ 你想好了？ 你应当你说怎么说怎么算？ 妯娌们和美。 妯娌们，妯娌，亲姐们一样。 哎， 哪有分家呀？ 就是， 没分过家，好几辈子没分过家。 不分。 到你这辈儿完了，到你这儿就完了，别分了。 怎么？ 没人了。 对， 家没别人了。 哎， 老的没有了，就你这么一个了。 哎， 你大爷没儿没女？ 没有没有。 趁多少钱？那大财主，你叔叔那家里那个动产不动产，房梁地图，买卖商店，现钱现金，多少钱呢？ 嗯， 没小孩儿。 哎， 就你父亲行二，有你这么一个。 嗯， 没哥哥，没弟弟，没姐姐。 嗯， 没妹妹。 嗯， 老哥仨就你这么一活宝。 哎， 千顷地，一棵苗， 独生子。 你算老哥仨不疼你？ 嗯， 享福了。 嗯， 那老哥仨的钱给谁花？疼你啊。 对， 大爷家趁那么些钱花， 花 还在乎钱，买吃。 嗯， 买玩意儿，买吃的花。 嗯， 你叔叔家那钱干嘛？没孩子给你花。 哎， 那老哥仨，嘿，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对， 算。 嗯， 老哥仨你拿你当命根子。 嗯，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你瞧瞧， 老哥仨就一眼睛。 哎， 你看， 对，那俩都是瞎子。 嗯， 这一个一只虎。 我说瞎子了？我说瞎子了？ 您这不说出来了吗？老哥仨就一个眼睛，可不，那俩都瞎子，这一只。 老哥仨就你这么一个眼珠子一样。 您瞧，您比的这东西， 老哥仨疼你啊。 嗯， 那亲如手足，老哥仨谁不离开谁啊？ 哎， 天天老在一块儿。你父亲头儿走， 嗯， 那哥俩扶着肩膀后头跟着。 是，还是俩瞎子。 谁说俩瞎子？ 俩瞎子后头扶着肩膀。 你父亲那头了？ 当然，他要没那一只眼掉沟里了，像话？ 不是，都有眼 啊， 都有眼睛 啊，都有眼睛， 啊， 看不见道。 看得见，都看得见，就是老哥仨就这么亲密的，整天在一块儿， 不能离开 啊。太疼你了，你母亲也疼你 啊。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 就是 你吃奶，吃到几岁？ 4岁。 你算算， 哎，这身体这么棒 啊， 小时候吃奶吃了四岁， 哎， 你母亲奶好啊， 奶好， 奶足啊， 嗯， 你母亲吃饱了奶又胀起来 啊， 因为你吃奶 啊， 那个营养费花多少钱？ 就是啊， 家还在乎钱 啊， 你吃奶，你算什么？ 您等等，哪位的奶这么长的？ 嗯， 上面一个，下边一个，这叫什么？ 这不 啊，那边也不对啊， 怎么长？ 哪能一上一下呀、啊？ 怎么 一边， 就因为你吃奶， 火、啊，这是耗子，这是。 哎，一边一个，一边俩，一边一个，一边仨。 妈妈， 哎，有一段一边一个，一边仨。 那是站门。 哦，对，那不是这段。对，对，那是 就俩、 啊。对俩，吃饱了，这奶又多了又胀，吃饱了、哎、挤呀、啊，要难受啊，挤出来，挤在瓶子里，挤瓶子一瓶一瓶的。 嗯， 一早晨让你父亲骑着车，各处去送。 嗯， 哎。后来就要钱了， 好牛奶， 哎，后来要钱了， 后来要钱， 后来要钱吧， 多的也不要钱， 没要不钱，后来还是不要钱， 嗯， 一直就 干嘛呢？我们家舍牛奶，像话， 你说要钱不要钱， 也不送人， 根本没往外挤， 哎， 对，反正疼你， 哎， 给你找一和尚来算你师傅， 你就找这东西， 你瞧你们家 找和尚干嘛？ 您母亲信这个 迷信。 那和尚算你师傅，你算他徒弟， 嗯， 给你留个小辫儿， 哎， 给你留个小辫儿， 对对，那会儿兴这个， 那什么， 这叫跳墙和尚， 跳墙和尚 啊、 嗯，还给你起个名 叫什么， 起个法名，这叫法名，法名是 啊、 嗯、 法， 你叫什么， 嗯， 你叫什么耳， 什么耳 啊，什么多耳，你叫 什么多耳， 比什么耳，比切多耳， 什么 比切多耳， 这怎么讲， 比茄子多俩耳朵， 呵、啊，哦，我是茄子精啊。 反正你叫什么耳，我忘了你叫什么耳。 没这个耳啊。 反正你叫， 嗯， 你有个耳字儿。 没有，没有。 你没名字？ 我就叫王凤山。 这是和尚给起的 啊？没和尚啊，这是我爷爷给起的。 你爷对你爷有对你爷有学问， 嗯， 你爷是状元啊？ 嗯，不是 状元， 不是状元， 什么呀？ 近视， 近视吧？ 哎， 总戴镜子吗？ 啊、嗯，近视眼。 有，反正有点近视。 那什么有点近视？ 你说的什么近视？ 科举近视。 对呀、啊，对对对、 哎， 你父亲也不错 啊、 嗯，大学问， 大学。 那在北京一提你父亲，他叫你父亲叫什么？ 叫什么？ 王什么？ 王什么？ 王志，这不是，王什么？王什么？王什么和？ 哦，王志和。 嗯， 臭豆腐， 不是王。 我们家卖臭豆腐。 王什么？王元堂， 王元堂那是唱对的， 王佩元， 嗯，说相声的啊。 反正你父亲也姓王， 啊，多新鲜， 是不是？ 不姓王姓什么？ 对你爸爸有外号，我知道 啊，叫什么？ 你爸爸那外号啊， 嗯， 叫王半街。 怎么讲啊？ 啊？ 怎么讲啊？ 王半街， 王半街干嘛？ 你们家那房子，你们家那住宅 啊？ 你们家就算那个住宅呀、啊？ 嗯， 半趟街。 哦， 占半趟街那么大， 这您说对了。我们家的房产， 嗯， 占半趟街， 我可不是捧你啊。 哎，对对对， 哎， 嗯， 我可不是捡您爱听的说，我可不是奉承你。 那倒是， 住房子住宅讲究， 嗯， 老王家， 嗯， 谁比不了？ 比不了。 你们家不是楼房， 不是 深宅大院， 哎， 豪宅院， 老房子， 古色古香。 对， 呵，你门口有一片槐树， 是啊。 古槐冲天，奴荫撒地，门庭壮丽，金匾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泥轩，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大二桥，一同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这是我们家， 这是三国铜雀台。 铜雀台，你说的 干嘛？我想起铜雀台来了。哎、 啊， 三国，曹操，你看三国 啊， 这你懂啊？ 懂。 那曹操修的铜雀台怎么样？ 好啊， 好挖呀，比你们家，比王家 啊、 嗯，没有你们家那殿座高。 铜雀台没有我们家殿座高。 殿宇重重，高阶银汉，七步一阁，八步一宫，外有千山万脊，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旌旗，真是象牙为床，锦鲤为幔，走翠提钩，小金花帐内有美女从庭，一个个霞帔霓裳，云环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晨起梳妆，粉水如曲，哈气成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这是我们家， 这是 秦始皇阿房宫，阿房宫，我想起，哎，我拿阿房宫比、 啊， 我拿他比， 比什么？ 比你们家， 比我们家， 哎，比你们家， 那哪比得了？ 秦始皇南行五岳，北筑长城，冬天带海，西建阿房。 是啊， 阿房宫怎么样？ 好啊， 好吧，不如你们家的后院。 阿房宫不是我们家后院， 这我是封城的吗？捧的吗？ 不 啊， 不是，不是， 是。山不高而青，水不深而秀，花不多而艳，竹不密而平，亭不宽而雅，朋友不多而近，形同管鲍，一丝关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祥之地。 这是我们家吗？ 卧龙岗。 我一听就卧龙 岗。卧龙岗，卧龙岗， 别说了。 我想那卧龙岗那点样 啊， 不如你们家那花园，王家花园，王家大花园， 王家大花园。 哎，好。 我们家比卧龙岗还漂亮。 你们家的花园可太阔了。王家，老王家，这份俩，值俩这个。 您说说王家花园。 花园依山靠水，梁弓之造，园庭宽阔，内外惊奇。四周的是干柏细磨，虎皮石下角，中间有透壁花窗，临门绣户，园内树木重杂，楼阁影影，一草奇花，絮散如锦，处处可观，光辉夺目，横藤奈路，鸟叫虫鸣，花片齐飞，小院微风，月前自落，树转曲栏，见楼阁红场，高大有秋千一架。 这是我们家 聊斋， 聊斋， 西湖主， 你瞧你说， 哎，陈明有小西湖主，不是你们家的磨坊， 你别， 哎，王家大磨坊，你们家的磨坊多大个儿？ 啊， 一百多人一块拉没问题， 那管什么用啊？那 王家， 你 花园， 别说花园，也别说了， 这西湖主的花园比王家怎么样？没有你们家那盆里的山石高。 是啊。 山石高耸，细水盘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鱼廊，一切通乡，花石围路，珊瑚爬墙，藤萝绕树，玉带桥，竹来湖岸，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这是我们家 红楼梦 大观园。 你跑 大观园去了。你先你说的 你们家 三国大观园， 好好说你们家你、王家是花园啊。哎，别推别，哎， 我把你推台下去， 这 哪儿的事儿？ 这不说花园行不行？ 别说， 这就说， 我 差不多都知道。 我不听， 你就算没逛过的，你也都知道。 嗯， 老王家 啊， 花园谁不知道？ 知道。 哎，这不就是外这边吗？ 啊， 那个四路汽车 啊， 九路车汽车倒是有一站，哦，皇家花园。 我说你诚心， 王家花园不知道那人， 你这叫诚心。 完了， 男人找乐， 不 啊， 别玩笑啊， 啊， 好好说，我说你们家， 别说， 当初你们家这房子， 别说， 哎，别提， 你呢？ 这不逗着玩吗？ 说我也不听， 这不逗着玩吗？ 说我也不听， 你这人怎么轴啊？ 啊，轴啊， 你玩笑不玩笑？哎，你这绷脸不对啊， 我绷脸，你这 嚯， 说了多少呀？ 哪样 是我们家？ 这家伙要紧不要紧？ 要不紧， 要紧不要紧吧？ 买药吃。 要紧吗？ 没你， 这不逗着玩吗？ 啊， 你玩笑不？你打这起，你别跟别人说笑话啊！你可别玩笑。 啊，我跟别人玩笑， 我 怎么玩笑？ 完了，我错了，哎，得，你看， 算， 完了，你损我两句， 我干嘛？ 你骂我两句，我不原，我不还原， 不会骂人。 你挖苦我， 我干嘛？ 你损我，我不说话，你损我， 你不说话， 你起个笑，你逗个乐， 不， 打我，打我两下，出出气。 我打你干嘛？ 出出气， 不会打人， 打 你， 打呀、啊！ 他又没招着你， 你 打他干嘛？ 你看，我怕你别扭啊。 我别扭， 别别扭。完了，怨我， 不远远的， 嚯，怎么办啊？ 啊，怎么办呀、 啊？完了，我错了。罚我行吗？我请你吃点什么？ 罚你什么？ 罚五块钱，你来个车钱。哦，这乐了，啊，这就乐了，见钱乐了。给你来一块钱，我不在乎钱，我不像你是财迷，一块钱赚出汗来，没关系，我要认罚，你罚五块钱，你弄车钱。 谁在乎钱？ 喂。我不在乎啊， 我更不在乎， 花一块两块没关系啊， 我也不在乎， 我怕你别扭 啊， 我怕你别扭啊， 我别扭什么？ 喂，我认罚 啊，罚我， 我不在乎钱， 嗯， 这算嘛？你罚我认罚， 哎，干嘛罚我？ 我这来 罚多少？罚一块？ 罚 我？ 你那叫嘛？我怎么能罚你呀、啊？ 多了也成。 你罚这，我罚你干嘛？ 罚一块，我不在乎，我也不财迷， 没关系啊， 啊，我更没关系了，你罚， 哎，那叫嘛呢？ 哎。 啊， 算什么？ 罚你干嘛？ 这算什么？你罚吧。 那你 那就不像话了，那就 像话啊！我不财迷， 我发这玩笑，发你这钱干嘛？ 嗯，发。 这多少？ 一块。 我找你五毛。 嗯，一块找五毛，你哪儿的事啊？多憨厚，还找五毛呢？ 发多少你说？ 一袋也不发。去吧。 哎，好好说，好好说你家，就说你家这房子啊。 啊。 王家大门行不行？ 哎，王家大门了。 你怎么又问？就是王家大门吗？ 说准了，是我们家不是？ 是你们家。 哎， 王家高台。 哎，说 大高台阶。 大高台阶。 路北的广亮大门。 嗯。 上有电灯，下有懒灯。回事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顶天高大天棚三丈六，四个斗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沫色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子，后出厦。 嘿， 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好，我们家吃完就拉， 这不省事儿吗？ 妈没听说过， 你说呢？ 分开， 东跨院是厨房， 哎， 西跨院 茅房，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进屋里一看，画露天机，别有洞天。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鲜烟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彦章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堡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军匾，道光亲赐你们家镇宅宝剑， 对， 绿鲨鱼皮鞘，金饰件，金通口，上挂黄龙丝绦。你们家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有 一丈二的歌剧盖， 哎， 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风墨铜的金珠，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待客钟、子儿表、对儿表、寒暑表。 嘿， 要讲代表，谁讲？问你爸爸。 对， 你爸爸代表都上谱。 是啊， 带金个套、银个套、铜个套、铁个套，金三只、银三只，双卡子、单卡子，有威力为一位伯伯弟，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 这是我爸爸代表， 这是给钟表铺搬家。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你给我烙俩汤圆，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 哦， 连马走道都卖 方步。凌云南曲折， 我们这追牛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我是雅娟，那下面呢就由方清平为您介绍这清门相声。 哎，等会儿，不对，应该我介绍啊。 谁让你上半时段不说完的？ 嘿，我怎么那么倒霉呢？ 哎呀，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啊。 再者说人家叫方清平，人家说清门合适不 是、哎、是。各位听众朋友，您刚才了解了魂门相声，那么什么是清门相声呢？ 嗯， 清门相声来源于八角鼓，是满清八旗子弟当中啊喜欢曲艺相声的票友们组成的门派，他们不以挣钱为目的啊，就是大家凑在一块热闹，有邀请演唱的呢必须正式下帖子请才能去。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清门相声。那么这清门相声到底有什么特点呢？您歇会儿，真奇说。 我还没说完呢。 那就现在该我了，谢谢雅娟啊，谢谢朋友们。清门相声呢特点就是文雅，不带脏口，而且多是一些诗词歌赋的段子 啊。我明白了，那么清门相声的代表作有哪些呢？方清平说。 哎，怎么又转他那儿去了？ 谢谢雅娟啊。清门相声的代表作有八大改行、夸住宅、八猫图、卖武器、五宏图等等 啊。我明白了，这清门相声的代表艺人呢、嗯、又有哪些呢？甄奇说。 哎，有钟子良、陈子珍、谢瑞芝、戴少府、谭伯儒等等等等 啊。我明白了。 行了雅娟，我们明白了。 你这累傻小子呢？ 真是看看你们的反应够不够灵敏。好了，我们还是来听一段清门相声的代表作品阴阳五行，也就是五宏图，由侯宝林、郭全宝二位大师为您带来。 所以我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 是啊， 哎，我这科学家是个单干户。 哦，您还单干呢？ 哎，我研究是综合科学。 什么叫综合科学？ 具体的说吧， 啊， 万能科学。 哦，你研究的门多。 哎，包罗万象。 您都研究什么呀？ 那可多了， 您谈一谈。 自从混沌初分 啊， 海马线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 嗯， 八八六十四卦、阴阳五行。 行了行了行了， 金木水火土。 行行，休息休息吧，不要再谈了。 怎么？ 你这个科学家呀，再过五年以后你还得单干户。 这个看法正确。 什么叫什么？你研究这太老了。 怎么 倒回五个世纪去了？还混沌初分那时候起呢？ 你不懂， 现在我们什么时代？ 嗯， 我们进入原子时代。 我懂，现在研究原子。 哎， 电子、离子、 核子。 核子 啊， 包子。 哎，包子呀，包子我就吃了。 我这是一种元素啊。 是啊， 这还没有发现的元素。 那你说它有什么用啊？ 是吧？这个东西都是在我那个研究的范围以内，其中的一点而已。 哎呀， 嗯， 这么说你研究这个面儿太广了。 哎，对对对。 哦， 你看阴阳五行，你不懂。 是啊。 哎，古代的科学嘛， 嗯， 你在医学上，我们祖先不是创造了这个理论吗？五行吗？ 什么理论呢？ 你比如说 啊， 就拿你说吧。 拿我说， 你这里有肝吧？ 谁没有肝呢？ 心什么都有啊。 哎，连肺头都有， 全套啊。 哎，全套。 那 好。 对了， 五脏六腑嘛，五脏谁都有， 心肝脾肺肾 啊，五脏。 哎，这就属五行。 哦，五脏为五行， 金木水火土啊。 怎么呢？ 心属于火。 哦，心占一火字， 肝属于木，肾属于水，肺属于土，懂吗？ 哦，这个五脏就占金木水火土。 哎，春天木旺，春天人爱发脾气，就这么个原因。 说这人犯肝气了。 哎，对了，为什么叫肝气呢？ 啊， 他怎么不叫肺气呢？ 啊， 是吧？ 倒是有点意思。 夏天火旺 啊，这是 人心着急。 心里老起急， 是不是啊？ 心占一火。 哎，秋天 啊，秋天， 秋天金旺， 金旺呢？ 脾属于金。 哦， 天一凉快，要怎么人就吃得多呢？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胃口消化就很好了。 到秋天吃得多吗？ 哦， 金旺吗？ 你看， 冬天水旺，肾属于水。 哦，金木水火土， 这不四时吗？ 啊， 这不五行吗？ 你瞧， 肺属于土。 哦， 土旺于四时。 对， 一时旺十八天， 哦， 是吧？四十不是三个月为一时吗？ 啊， 三个月是九十天呢。 是啊。 哎，其中有土旺十八天。 哦， 四十呢，四个十八天，懂吗？ 懂啊。 四个四十，四八三十二，和七十二天。

欢乐时光广播。 世界不在乎明天天气，我的世纪梦与我没有距离，说去就去，发出讯息接受我的频率，冒险前进，顺从心里的好奇，不想隐瞒，不想委屈自己，我的心情向明天看齐，就是这样称霸全世界，就是这样穿越虚拟的界限，就是这样换个美丽画面，今天不就是永远，不穿鞋子体会一成的感觉，环游世界不在乎明天天气，我的世纪梦与我没有距离，说去就去，发出讯息接受我的频率，冒险前进，顺从心里的好奇，不想隐瞒，不想委屈自己，我的心情向前看齐，就是这样要跟霸全世界，就是这样超越虚拟的界限，就是这样换个美丽画面，今天不就是永远，速度快一点，脚步大一点，心事少一点，情绪好一点，明天后天，不管不管不管，向前看，近一点，就是这样，摇滚吧全世界，就是这样，超越虚拟的界限，就是这样，颠覆时间。 几封电子信件，最疼测验有没有发现，爱情与了解不一定关联，最疼测验有没有共同点，世界在变，难道我们不会变，你爱上了我那一面。 出现，怎么没有了你？

却不懂其中的无奈，迷路在人海却找不回来，天真不变的节拍。我也像个小孩，其实的爱都不怕有怎样的伤害。我痛你的痛，我哭你的哭，尽管很难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就应该展翅翱翔。